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、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、中国的香港金利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、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和黄帝集团会长7月5号向敬爱的金正同志送来花篮，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。